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三伏苦暑天儿，嗓子晒冒烟儿，冲个凉水澡，换件老头衫儿，脚上踏拉板儿，手里把脚扇儿，就等老爷儿下了山，马铃出去找凉快儿。桐梓河边沙盘棋，路灯底下敲三尖儿，边上冰皮羊肉串儿，做点毛豆小凉菜儿，窗边开着花夹子儿，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逍遥快活似神仙，文艺广播伴耳边儿。 7.6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在文字的香气中，遇见更好的自己。诵读小站，细细品味，好好读书。 孩子学英语要挑专业教程，还要挑北美优质外教，所以我选择 VIP Kid。 大家好，我是汽车天下演艺群英会的主持人赵爽，一个普通的环保爱好者。先和大家分享一个我的开心事儿，好不容易啊，我终于摇上号了，千挑万选买了一辆小轿车。问题这就来了，怎么开最省油？我把我了解到的小方法跟大家做个汇报。想要达到省油的目的呢，我们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就是要保证有一个好的车况，也就是说要注意轮胎的胎压是否合适。还有呢，就是发动机不要带故障去运行，如果说发现发动机有水温低的故障，也要及时排除，因为水温低也会导致油耗过高。第二呢，要注意驾驶习惯，比如说我们要注意少急加速，少踩地板油，要多利用发动机制动来减速，不要踩急刹车。再一个啊，空调系统的温度不要设置得太低了，因为进入夏季的时候，空调温度过低呢，会增加发动机的负荷，间接的也会导致费油。我是赵爽，家住朝阳区，我承诺这个夏天空调调高一度。 诵读小站，与你一起读书。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北平的七月， 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我接着对大家说，起初案件看起来好像是海伦·奥特迈尔惊到了闯进来的贼，也或者是闯进来的贼惊到了他。老太太的身上是没有伤口的，这就排除了凶杀案的嫌疑，但是和贼撞见所受的惊吓可能引发心脏病的。杰克逊说，一级谋杀有可能，直到有证据表明这个盗贼是在他倒地身亡之后进去的。布雷德说，除非当史密斯到达那儿的时候他还有呼吸。雷告诉他们说，我只是那么说来让他上钩的，那个时候他已经死了，医学证据表明他几乎是倒地的时候就死了。 这句话足以使美雷蒂斯颤了一下，迪尔德利的脸上看起来也有点苍白。我说，而死因是过敏性休克。杰克逊说，那就是自然的原因，所以不能算是谋杀。不，如果是诱发过敏性休克的话，是可以算的。 那怎么诱发过敏性休克呢？ 这很复杂，但是要去解释一个女人如何能够对花生发生过敏的反应，却没有在她的胃里找到任何过敏源的痕迹，也是一样的复杂的。一定是有些什么事情引起了她的反应。美雷蒂斯说， 他们现在已经停止在飞机上放花生了，因为就连花生的气味有时候也会引起过敏的。 我说，这是可以的，这里的情况便是如此。每一种气味都是细微的颗粒，我从迈克尔·康纳利小说中了解到了这一点。换句话说，如果你闻到一些味道，你其实是把组成它的微小的颗粒带入了你的系统。 史蒂芬说，哦，真恶心。 博伊德说， 但这确实可以解释， 一定是有人在歌剧演出的时候撒出了花生， 让他的衣服上带上了这个味道。哦，我明白了，那就是为什么他会提早离开剧场的原因了。 我说，哈，你不认为是因为瓦格纳吗？让花生撒在你身上这个事情也许会发生在洋基体育场或者是大苹果马戏团，但是你什么时候听说这种事儿出在大都会剧院呢？无论如何，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不可能在林肯中心闻到花生的味道，却在半个小时以后一英里外的距离才会有什么反应。他是回到自己的家里以后才闻到花生的味道的。 杰克逊说， 哦，这我就不明白了，他是不会在家里放花生的呀。对，他没有，是有人确定他从歌剧院回到家里的时候才会闻到花生的味道，而且那个味道一定是非常强烈的，因为我第二天到现场的时候还能在空气中闻到这个味道。当时我觉得很迷惑，我知道肯定闻到了什么特别的气味，但无法确定它到底是什么。后来当我得知他的死因之后，我突然意识到之前闻到的味道是什么了。雷说， 那会杀死一个人吗？巴尔涅，你只是闻了几颗花生。 我说，不会的，但是会引起过敏反应的。奥斯特迈尔夫人立刻感觉到了这种反应，就像她分辨出了能够造成这种反应的气味一样，所以她知道该怎么办。 他会给自己打一针啊，那个叫什么什么注射剂的， 肾上腺注射剂，他的钱包里就有一支，那是一种被称为注射笔的注射器，可以在一段时间内分成几次的剂量使用。我相信你在他的钱包里可以找到一支空的注射笔。 对对对，我们找到他后想到的第一个推测就是他在很久以前就用完了注射笔里的最后一剂，然后他忘了重新去开一剂新的替换。 但事实不是那样，对吗？ 对，不是。 杰克逊说， 那你要不要告诉我们是什么呢？ 我正要说到那儿，律师先生，你看我带来的这位顾问向我提出了一个假设， 我就去核实了一下，找到法医鉴定人员再去检查一遍尸体，他们查出有证据显示在大腿有注射的痕迹，所以他确实给自己打了一针。 可是如果那支笔是空的的话？ 不是，我接着说，在给他自己注射的时候他不是空的，后来当警察发现他的钱包的时候，注射笔里装的东西已经被清空了，但是那是他给自己注射完的时候，那里面的物质把他害死了之后。 什么？那是什么东西？雷说，花生油，肌肉注射花生油，这就解释了是什么导致他的血液中有花生过敏源，而胃里却没有。他试图用来救自己的东西却杀死了自己，欧比是空的，但里面仍然残留了花生油的痕迹。我接着说，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可以说是谋杀了。通过空气传播的花生颗粒会导致因花生的味道而引起的过敏反应，这有可能只是意外，但是偷换肾上腺素注射鼻里的物质，这本来应该救人的药却成了杀人的武器，这就很难被解释成意外了。早些时候在房间里的唏嘘声此时又重新回来了，这次又是被杰克逊打破了。请问，如果有人故意破坏注射器，把里面的东西换成花生油，对，这就很难说是意外之举了。当然不是意外了，但是即使是故意这样做，也只能算是预谋的谋杀。对，这看上去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想得出来的，而且也不是个可以由外人做出来的事情。我环顾了一下房间，在座的一批人都做着同样的事情，他们的眼神在彼此的身上来回地巡视着。杰克逊说，那将是我们众人的一个，不止一个，四个孩子，你们都需要钱，而你们的母亲独自一个人住在一栋对她一个人来说过大的房子里安享晚年。如果同意搬出来，你们可以迅速地把房子卖个很高的价格，但是不，她想要留在已经住了这么多年的房子里，直到她的生命终结。而且她的心脏的状况是很糟糕的，她还能期待什么样的生活呢？也许她已经有些精神不济的迹象了，也许开始健忘了，有时候怎么也想不起一个名字，或者说不出正确的词。说到这儿，我看到他们中的一些人在点着头表示赞同了。我接着说，这样看来，让他平静离开这个世界几乎可以被看作是一种仁慈的行为，而且如果做得对的话，可以让他走得既快又温和。最重要的是，无论是海伦、奥斯特迈尔或者是其他任何人，都不会认为他的死亡是一场精心设计的谋杀。谋杀这个词引来了一两口吸气的声音。我接着说，他独自一个人在最喜欢的大都会歌剧院里度过了一个晚上，回到了舒适的家里，走进了客厅，看到了一个蓝色的盒子，里面裹着礼物，也许上面有一张卡片，上面写着送给你妈妈，或者现在把我就可以打开了。谁能抵制了这样的惊喜呢？他打开了盒子，拉开包装纸，想要看看他包的是什么，但里面似乎没有任何的东西，只有一股强烈的花生酱的气味扑面而来。他马上感觉到他熟悉的过敏反应要来了。幸运的是，他知道该怎么办。他甩掉了外套，把手伸进了钱包，找到肾上腺素注射笔，想把它打开，然后给自己打上一针。但是这不但没有阻止过敏反应的继续发作，反而让他迅速恶化，转为了过敏性的休克。没过多久，老太太就死了。梅雷迪斯说，我上帝啊，这听上去真的太可怕了，我从来没有想到。韦德告诉他说，不要说了，这位先生只是在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对，一个故事，一个故事而已，所以你什么都不要说啊，梅雷迪恩，我们谁都不应该说什么。迪尔德里说，其实我们应该离开这儿的，如果我们说了什么。杰克逊说， 那是不能在法庭上使用的。我没有听到有人给我们朗诵《米兰达宣言》，也没有人给我们任何人念我们的权利。雷说，你当然知道这些，你就是律师，所以知道你的权利。还有任何在电视机前看过15分钟以上电视的人也是知道的。但是，由于这次仅仅是家庭成员和朋友，以及其他对此案感兴趣的各位的非官方聚会，所以我不会给你念诵权利的。啊，不是今晚。吉克逊说，非官方的吗？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承认，我想听听你接下来要说的。罗德马尔，我在这房间里有一个兄弟和两个姐妹，听起来好像是在指责他们中的一个或者是多个人谋杀了我的母亲吗？我说，是他们三个。这其实是一次集体的努力。贝雷迪斯，你去了 A 大道的一家诊所，开了张肾上腺素注射笔的药方，就是你母亲随身携带的那种。然后你又在下个街区的一家药店拿到了装着肾上腺素的注射笔。诊所给了你一张收据，药店也给了，而你把他们也都保留了下来。 尼尔斯说，哦，太好了。 我接着说，不过有没有收据都无所谓，现在一切都记录在案了。就现在来看，你对两个地方的拜访都有安全摄像头的摄像。无论如何，你买了笔，把它交给了你的兄弟波伊德。波伊德翻了翻眼睛说，好疑问，你可以找出安全摄像机的镜头，上面显示着梅丽迪斯把笔拿给了我。我摇了摇头，不，在这件事上，我可以指出的是，一瓶六盎司的大自然最棒的冷榨花生油，上面的标签保证瓶里只装有机种植的花生，而且里面含有细微的花生颗粒，以确保在最大的限度上保留花生的原味儿。虽然瓶子上的标签原话不完全是这样写的，但是意思是差不多的，因为那样的措辞往往会留在人的脑海里。他说，我是一个厨师和一名餐饮筹备人，我的厨房里有各种各样的调料。不，但是你的这一瓶没有和其他的油存放在一起，不是吗？它被藏在另一个橱柜里，而且从瓶子上印的最佳食用期来看，那应该是最近刚刚购买的。那你也不能证明那瓶油就是在注射器里发现的油。雷说，事实上我们大概是可以证明这点的。你的这个产品这么特别，哦，好吧，花生油是不会有 DNA 的，但是也可以找到几乎类似的证明。你把几个实验室的技术人员放在这上面，他们可以哈哈哈做好这个事情的。我告诉博伊德说，你把梅丽迪斯给你的注射笔里的肾上腺素倒了出去，然后往里面灌了花生油，接着你把它交给了与母亲吃午饭的梅丽迪斯。说到这儿，我转向了梅丽迪斯，你们两个人在天天汤度过了愉快的一个半小时，在这段时间里你拿到了你母亲的钱包，把里面的笔掉了包，你给他留下了一支装有花生油的笔，拿走了那支含有肾上腺素的，你把换下来的那支怎么样了？ 我不会回答你的， 博伊德说，我希望你回答一下，如果你做了你应该做的事情，我们现在也不会听着这些话的。我说，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梅丽迪斯，你不是应该把那只装肾上腺素的笔拿给你妹妹吗？这样，迪尔德里可以在他发现你母亲的尸体后再把笔换回来的。梅丽迪斯张了张嘴巴，愣在了那儿，找不出话来。 尼尔斯把手放在他的手臂上，他说，这是假设，好吧，请讲。假设我们没人告诉梅雷迪斯在他换了笔之后该怎么办，让我们假设他对刚刚做的事情感到非常的难过，所以他无法忍受把笔留在自己的身上，所以在回家的路上他把笔扔进了地铁的垃圾桶里，实际上是扔进了下水道，亲爱的。我还是在假设中，这是一个很好的假设。韦德，你还有一个任务要做，你在搅拌机中粉碎的几盎司花生，并将它们拿去给了迪尔德里。迪尔德里，你把它们包裹在礼盒的包装的薄纸中，然后把它们装进一个礼盒，并且用丝带把它绑好。你母亲离开家不久之后，你自己开门进去，把盒子放在了咖啡桌上。这样，当你的母亲回到家的时候，那将是她看到的第一样的东西。然后你就回家了。你知道，歌剧大约会什么时候结束，还有你的母亲应该到家的时间。你等到那个时候，拨了她的电话号码。那么，如果她接了电话，你又会怎么样呢？哦，他怎么可能会接呢？是吧？谁说这个计划一定会成功呢？也许花生的气味不足以产生过敏的反应呢？那样的话，他就没有理由给自己注射肾上腺素，他的状况会很好，然后接电话。但是，你不能通过电话听出他的声音来判断该怎么办。也许你不得不问他几个问题。妈妈，你看到咖啡桌上的蓝色的礼盒了吗？哦，你把它打开了吗？哈哈，如果它没有打开，那么你可以做出选择。你会选择告诉他什么呢？是立即去打开礼盒呢，还是告诉他不要打开呢？迪尔德利说，哦，上帝啊，他没有接电话，他没法接电话，他已经死了，是吗？哦，我给你出一个真正的美人还是老虎的问题，不是吗？当然，你不能完全肯定他已经死了，你是不会知道的，除非你亲自过去，在那里发现了他的尸体。所以在此之前，你一定要保持足够的时间。你等了等，再打电话给你的母亲的朋友，他们告诉你他早些时候已经离开了，这使你的计划看上去似乎更有可能是成功了。但你仍然不得不花时间再拨打母亲的电话号码好几次，然后你回到早些时候，你去放过礼盒的房子里，那里有你的母亲躺在地板上，她的额头摸起来已经是冰凉的了，注射笔还在他的腿上吗？在他旁边的地毯上。啊，如果梅雷迪斯把原来的笔拿给了你，你可以把他们兑换掉，但是他没有，所以你不得不对现场做些手脚，因为注射笔里的物质有很大的概率会被人检查的，而花生油仍然是半满的，因为注射笔注射一次只能分配出一小点剂量。那你能做什么呢？把这支笔和原来的那支一样也送到城市的下水道系统吗？啊，不，他习惯随身带着一支注射笔的，他挑失会引起怀疑的，所以你把他带到厨房或者是洗手间，拔掉栓塞，把里面的物质一剂一剂的注入水槽或者是马桶里。史蒂芬·凯恩斯说，所以到底还是把它扔进了下水道。哦，对不起，他把手捂到了嘴上。哦，是的，我就是把脑子里想说的说出来了。我接着说，就像你在电视上看到的一样，我有这种令人讨厌的习惯。接着我对迪尔德里接着说，然后你回到了客厅， 把空的注射笔放回到你找到的地方，然后你想出了一个更好的主意。没有注射器，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他给自己打了一针，谁又能知道你的母亲是怎么死的呢？特别是如果你为他们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替代场景，例如一场入室抢劫。杰克逊说，但是盗贼确实去了那里。阿尔顿史密斯偷了一幅画儿。对，你自己刚刚在几分钟之前确定了这个事实。是的，我说。但是你妹妹怎么会知道呢？雷说， 也许是因为这个地方看上去更像是被龙卷风卷过的多遮营地嘛。 确实如此，任何人都会想知道是什么样的盗贼导致现场这么混乱。当我们知道盗贼的身份的时候，事情就变得更加难以理解了。史密斯有一把钥匙，他可以进出这栋房子而不必留下任何的证据，而现场有一具女人的尸体，这就让他有更多的理由要对此次盗房保密。那么他为什么要把客厅的东西四处分散在整个地方呢？哦，他不会，他也没有。但是迪尔德里却是灵光一现，想到做出一场入室抢劫的假象，哦，刚好是对真正发生了什么的一个完美的伪装。而一个盗贼则是完美的凶手。当他的母亲倒下的时候，妈妈不会在地板上撞到他的头吗？这不也可能是盗贼袭击他的结果吗？所以他开始布置了。他把粉碎的花生冲掉，把空盒子和里面的包装纸扔在地板上，这样让他们成为混乱的现场一部分。他把一沓卡片撒向了空中，让他们在房间里自由地落下。他从桌面上和抽屉里拿出了许多的小物件，散在了地上。他把空的注射笔放回母亲的钱包，因为如果没有花生也没有花生油，母亲就没有机会给自己注射肾上腺素。虽然笔里可能会含有花生油的痕迹，但谁会费力测这个呢？雷说， 我们没有去测，直到有人向我们提议这么做， 而且还因为空气里的味道不大对劲儿。卡洛琳说，怎么，你闻到了花生味了吗？ 我闻到了，虽然我当时并没有一下认出来，不过我确实感到事有蹊跷，因为我知道现场的情景不是盗贼所为，它看起来更像是有人故意摆出来的。 我告诉迪尔德里说，你想把整个房间都弄得乱七八糟，只不过你并没有做到。那些脆弱的小物件都在地板上，但是却没有任何的破碎，连小死狗都没有一点磕碰，一切就好像是什么人非常有条不紊地摆放的。其实所有的小物件都不在他们原本的地方。 他们都在看着迪尔德利，他说， 那都是他的东西，你们都知道母亲对那些东西的感情。不，我不能把他们都扔在地上，不能摔碎他们，我做不到。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妇人，重金购买的画作手稿。他是个贼，也是个绅士。他一边和纽约警官联手破解红墙别墅一案，一边继续自己的盗贼勾当。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数汤匙的贼，半点过后，午夜拍案惊奇继续播出。 遥游暑假第三弹国内游专场来啦！ 驼铃叮当，丝路漫漫，追寻古道文明，自驾房车探秘灵魂休憩地西藏， 打卡三亚网红圣地亚特兰蒂斯，和家人在水世界疯狂尖叫，缤纷乐园长龙，迪士尼造梦多彩假期 ，Amazing！ 即日起报名，抢力减高至500元优惠， 详询400-600-6666或者中青旅遨游连锁店咨询，遨游旅行 APP 年轻人家庭旅行优选，3w.aoyou.com。 小薇，愁什么呢？ 天天空调不离身，电费蹭蹭涨啊！ 空调省电，教你两招。温度设定在26-28度，省电又健康。白天关好门窗，拉上窗帘，还可以节约5%的电能。 还有呢？ 换一台高效能的变频空调，也可以节省不少电费的。 微软北京联合空调调高一度，畅享绿色生活专项行动。怎么使用空调最环保？通通告诉你。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继续快乐。 130味本草，1258道工序传承国秘，国家秘密技术酿制的健康白酒，董酒1258。 您正在收听的是《午夜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书里书外，人间百态。 北平的七亿，世界上最后一片安宁之地，终于 说古论今，世道人心，讲故事，说传奇，就在午夜拍案惊奇， 拍案惊奇，拍案惊奇。 美国著名侦探小说《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午夜拍案惊奇正在播出。 星期一的早上，有猫克利的到访拉开了序幕。当他找不到博赫尔森写的那本德沃夏克的传记的时候，他感到很失望。他不敢相信我居然把它卖掉了。除此以外，他还找到了别的想买的东西。啊，我的其他的客户也是这样。然后卡罗琳带来了我们的午餐。我对他说，哦，雷跟我联系了。是吗？然后呢？哦，卡罗琳，你还记得杰克逊最后有多好笑吗？一方面，他不能相信其他人做了这些事情，而与此同时，他对这三个人把他剔除在外又感到很困惑。嗯，卡罗琳说，不宜的告诉他，因为他是一名执法的官员，他们害怕会损害他的诚信的。哦，是吗？这个年头诚信真是太少见了。因为他原本打算背着他们把先祖的肖像都卖掉的。啊，无论如何，雷随着他们四个人一起出去了。哦，那么尼尔斯和史蒂芬呢？他们可能跟着去了，也可能回家了，我不知道是怎么样的，也不觉得需要知道。就像杰克逊指出的，没有任何人的证词可以在法庭上使用。雷说，也有办法让这个事情永远不闹到法庭上去。我不知道他们之后都说了些什么，但是你可以猜到。卡罗琳放下了筷子。啊，我真的不敢相信，所有这些就都被扫到地毯下藏起来了吗？ 那不是一块普通的地毯。哦，我们正在谈论的是一块德伦特巴林地毯。哦，上帝啊，波尔尼，他们中的三个人策划了一个阴谋并执行了。哦，一位非常好的女士的。对，对海蒂的司机很好的女士，至少是这样的。但是这个女人死了，波尔尼，他们杀了她。看起来确实是这样的。然后他们一个也不会受到惩罚吗？看上去是这样的，但这不是那么简单。嗯，不是吗？可是在我看起来这是很简单的。嗯，也许是很简单的，但其实还是很复杂的。如果你停下来仔细地想一想，想象你是一位工作负担过重的地区助理检察官，而这个案子落在了你的桌子上。嗯，那好吧。嗯，我可以明白为什么对陪审团来说这可能是一个很难办的案子了。啊，陪审团吗？哈哈，首先你必须说服你的老板起诉一个他会告诉你不可能赢的案子，然后你必须说服一个大陪审团去给他们定罪，然后你必须向12个人解释，而这12个人没有一个有那么聪明可以履行陪审的责任。在第92街的房子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哦，卡罗琳，我刚才在跟一些非常聪明的人打交道，就连他们对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都仍然感到困惑的。可他们正是真正做了那些事的人呢，波尔尼。对，所以就结案了。事情是他们干的，我们知道是他们做的，而他们自己也知道。只是除了那三个人，还有他们的兄弟杰克逊，还有几个并不完全微不足道的关联人，你和我，还有雷基西曼，还有谁知道呢？哦，那两个警察是不知道的，因为在我们聊到谋杀案之前，他们和史密斯一起走出去了。史密斯也不知道，因为直到他被带走的时候，我们一直把老太太的死因都归咎于自然死亡。你是说他们可以逃开法律的制裁吗？对，在雷的帮助下。哦，他这么做估计会得到一定的补偿吧？这似乎是公平的，啊？你会这么说吗？啊，卡罗琳说，他也确实花了时间在这上面呢，而且让犯罪实验室去做他们本来就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他没有办法逮捕任何人的话，我想往他口袋里多装些美元也不算过分了。但他们不是都很穷吗？那不正是他们当初决定这么做的原因吗？他们不会永远穷下去的。雷愿意等待能拿到他的那份的时候。啊，卡罗琳说，这么说他还是有两下子的。但你说他最终没能逮捕任何人，那么那个巴顿呢？史密斯先生吗？阿尔顿本人，他被捕了不是吗？不，不完全是。什么？什么叫不完全是？我不知道你是否还记得，但是雷开会前挑明了他可以合作的警员。事实证明，史密斯先生在布鲁克林高地的家中有一些现金，但是我不得不猜下的话，我会说他有45000美元的现金。但这是一个大概的数字，波尼。好吧，好吧。因为那笔钱的数目刚好是史密斯放在他公文包里要给你的数字啊，而他却把他从饶舌酒鬼中拿走了。这有些过于巧合了，不是吗？我接着说，我在他的书房里找了找，我的猜测是，他一回到家，就会把它放在保险柜里。而我没有在客厅里的那层找到保险箱， 即使找到了，我也没有办法把它打开，尤其不能在它睡在我头顶上仅几英尺的地方。哦，那波尔尼，你认为他们是怎么分赃的呢？每人一万五吗？ 哦，我不会去瞎猜的。而史密斯的事算是另一类似的情况了，没有机构会想要把这个案子送上法庭的。你不可能真的把史密斯定罪的，最多也就是让他感到尴尬，而且在此过程中让很多其他的人感到尴尬，比如杰克逊、奥斯特拜尔，当然还有某位在东十一街书店买书的人。卡罗琳点了点头说，所以这一切只是让史密斯破费了一些，而且是他本该同意支付在勺子上的钱。哦，伯尼，他为什么要带着钱跑掉呢？他本来也是愿意花这个价钱去得到那把勺子的，为什么在你去洗手间的时候他改变了主意卷款而逃了呢？那是因为他可以这么做，仅此而已吗？他已经有了勺子，而我在另一个房间里数着百元的钞票，在我数到五十张之前他就早早地溜掉了。他已经用过两次，从高顿堂偷走本杰明巴顿的手稿，再从埃德文利尔伯特那里偷走了勺子。是的，他再也不会用我做其他任何的事情了。他干嘛要让我拿走四万五却没有什么后续的必要呢？我不知道他的真实的姓名，也不知道怎么找到他。一旦他出了门，就可以永永远远地离开我的生活，而我也不用再出现在他的生活里。而他也不知道我一直在门外等着，而且会说跟上那辆出租车。哈哈哈，他怎么可能知道呢？他以为我相信了他讲的关于波腾巴顿的故事，而事实上我确实信了，直到我用谷歌去查了他的名字的背景。你不可能是波登巴顿的第五代传人而不在网络上留下任何的痕迹的。电话簿里当然也从未记录过这个人，还有汽车管理登记簿、人口统计局都没有。也许我不知道他的真实的名字，但我也知道事情并不像他所说的，这足以让我留个心眼跟踪他了。卡罗琳自豪地说，而我呢，就像一个毛刺一样挂在他的身后。但是如果你没有去洗手间的话，那他可能会很愿意为勺子付全款的。但是你给了他一个骗你的机会。嗯，我是给了他机会，对吧？因为你知道他会那么做的吗？不，我不明白他为什么不会。为什么，波尔尼？难道因为这样你就可以用现金来买通雷吗？不是。所以这听起来可能很愚蠢，但是你既然问了，史密斯跟我做了一个交易，我们已经一起做了菲茨杰拉德手稿的那个案子，而且合作得很好，我们共同谋划了一场罪行，所以已经离守法的边缘很远了。但鉴于我们彼此的真实面目，那也算是一场有道德的交易。好吧，我猜我还是能跟上你说的话。我接着说，同时我知道他在东92街做了什么，我想揭发他，但是我这样的人又有什么道德权利那样做呢？哦，所以你把他骗进了你45000美元的陷阱，而他也上钩了，而现在你就有借口去找他算账了，还有借口从他那里偷回勺子。那件事儿也让我心里很别扭。把勺子偷回去？我摇摇头说，是最初就不该把勺子偷走。埃德文·里尔波德是个不赖的家伙，确实很疯狂，但他是一位绅士。如果我没有见过他，我可以眼都不眨地从他那里偷走勺子。但我们坐在一起，我们喝了咖啡，我们愉快地聊了一个晚上，我是很喜欢他的。哦，而你怎么可以去偷你喜欢人的东西呢？也可以把这些事情解释得更合理。如果我不想去偷他的勺子，我一开始也不会认识他。所以，任何关于友谊的感觉都是幻想， 一切都只是一次预谋偷盗的结果。哦，我想我明白了。是啊，我也曾试图告诉自己，他就是一个肮脏的老头，在一个年轻的女孩身上占便宜。但事实上，他是这个女孩所有工作中的最好的老板。女孩所做的一切也只是每天给她做一次按摩，最后还有些美满的结局。所以那又有什么问题呢？哦，无论如何我在有机会的时候就要把勺子放回了她原本的地方。哦，而可洛伊可以把钱留着。当然可以，这个女孩做了她该做的那一部分。哦，卡罗琳说，我最好回到店里，有人在几分钟内会带来一只荷兰卯氏犬。哦，我还有一些想知道的事情，但一时半会儿我想不起来是什么了。哦，别担心，早晚你会想起来的。卡罗琳也确实想起来了，几个小时以后在饶舌酒鬼里。卡罗琳说，哦，我在想，就让史密斯这么轻易地逃脱任何的惩罚，似乎有点不对劲儿。你这么认为吗？他不得不出钱贿赂把自己洗脱出来，但是即使如此，他也没有什么太大的损失，因为这本是他应该支付给你的勺子钱呢。我说，但是他最终也没有拿到勺子。对，但是当然他也没有得到昌塞林给巴顿·格维尼特所做的那幅肖像画，他被重新挂在了92街的墙上。哦，那么这幅画会有什么样的命运呢？我想奥斯迈尔的继承人最终会卖掉他的，而且因为有一个人比任何的其他人都想要得到他。我可以猜得出这幅画最终会落在哪里。史密斯会买吗？为什么不呢？但这次他要花钱来买的。霍尔在他那儿待了一段的时间，而他没有为此付出任何的代价，但他也没有留住，就像他没能留住勺子一样，或者是手稿。啊，本杰明·巴顿的那副手稿吗？你偷走了他？我把他从那儿偷回来了，手稿就被放在他的书房里，我离开的时候把他一起带回了家。那么现在手稿在哪儿呢？你的公寓？还是在书店？都不是，我把它放在一个邮包里寄出去了。什么？你在开玩笑？你把它送回了高顿堂吗？我为什么要那么做呢？好让那些人再次把它遗忘在地下室里，或者把它弄丢吗？我把它寄给了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新泽西州。我知道，伯尼，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那么做。那不是一个很适合的地方吗？和菲茨杰拉德其余的手稿一起，学者们可以在那里研究他们。虽然为什么会有人愿意这样做是我从来没有真正理解过的，然而那才是手稿的好的归宿啊，所以我就把它寄出去了。哦，只寄了手稿吗？还加了一张没有签字的字条。我已故的父亲，一个非常注重隐私的人，把这份手稿留在了他的遗产之中。我知道他会希望由你们来保管他。哦，坎洛里想了想，深呼吸了一下，然后举起手来招呼服务员马克辛。当我们的面前摆上了一轮酒的时候，卡罗琳说，哦，伯尼，我在想，嗯哼，不，我是认真的，你在短时间内做了很多非法的事情，但你真正做的并不是偷窃，不是吗？对，你是在侦查，伯尼，你帮助了一名执法人员，你帮他解决了犯罪的案件，嗯，而且你对这个很擅长，一直很擅长这个，但大部分的时候是因为你把自己带进麻烦，唯一逃出来的办法就是去抓住真正的杀手。哦，好吧，这一次你和雷在一起合作得很不错，很多时候他还是怀疑你，这是一种敌对的关系， 但是这次他知道你没有参与，而是因为你的特长来寻找你的帮助的。哦，所以这就是我在想的。 听到这儿，我举起了一只手，我知道你在想什么。答案是否定的， 但是 你在想我可以改头换面，不再去溜门撬锁，闯进别人的房子或者是公寓，不要偷东西啊？你在想我可以变成一个私人侦探，或者是纽约警察局的一个非官方顾问，并且把我的时间分成了两半，一半为一个蹩脚的书店谋生，而另一半为警察解决他们无法解决的犯罪的案件。 这就是你在想的，不是吗？是的。 波尔尼， 那有什么坏处呢？你很擅长，也会喜欢的，而且这是合法的。 哦，我仍然可以成为你的铁杆帮手， 不行吗？ 我喝了一口酒。我只有一个名字要对你说，卡罗琳。伯爵德雷克。 伯爵德雷克， 正是他。 哦，伯爵德雷克究竟是谁呀？ 哦，他是书里的一个人物，一个名叫丹·马洛的人写的系列小说中的人物。他第一次出现在一本名为《游戏的名称是死亡》的书中。德雷克是一个抢劫犯，一个可以闯银行和开装甲车的人，是一名结结实实的重量级的犯罪分子。 卡罗琳说，哦，像帕克一样，就是理查德·斯塔克写的那套书。 就是那样，虽然没有人能够比美帕克，但是德雷克也是相当不错了。 所以呢， 然后两本书以后，那个混蛋就洗心革面了，他去为某个政府机构，中央情报局或者什么什么的，去工作了，成了遵纪守法的那种人。 哦，然后呢？ 从那时候起，就没有什么真正的理由去读另一个关于伯爵德雷克的故事了。 因为如果他不再是真正的自己，谁会去在乎他呢？ 所以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那样的事不会发生在我的身上。 哦，但是波尔尼， 我是一个贼，我要一直当一个贼。也许我当贼也没有什么钱，但是光靠卖书也赚不了很多的钱的。哦，可那有什么关系呢？至少我知道我是谁，会做什么。 好的好的，不过也用不着这么教训我。 哦，抱歉。 我明白，我真的明白，我只是想。哦，好吧，不用介意我的想法。 没问题，我说着拿起了我的酒杯。此外，我也不是完全空手而归的。 你没有？那你拿了什么回来？ 哦，这个，我说着，然后伸手掏进了口袋。我的周一晚上的第一站，就是92街奥斯特迈尔的房子里拿出来的。 啊，你是提到过这个的，手里拿着的。哦，这是象牙的，不是吗？ 在我看来，它有些年月了。 哦，但我要知道什么呢？这个雕刻真是精致，波尔尼。我可以明白，你为什么想要它。 你第一次告诉我，让我随便拿点什么，反正也没有人会察觉。第二次回到那儿的时候，我就决定听他的话，把这个带走。哦，卡罗琳，你喜欢他吗？ 嗯，很喜欢。 那太好了，因为我是为你拿的。我想这个小家伙在你的书架上看起来应该是不错的。 哦，可是伯尔尼，我不能收下。 你当然可以，而且最好收下，因为这是我把它拿走的唯一的理由。因为我可以把它交给你。 卡罗琳盯着我。哦，谢谢你，但是做的太多了，波尔尼。 你累得苦哈哈的，最后却没有为自己拿到任何东西。哦，卡罗琳，只有你是这么想的。 可是除了成就感之外，你得到了什么呢？ 一件非常值钱的东西。哦，它至少值6位数。 你在开玩笑？ 一封信的手稿，写于1777年，是关于制定佐治亚州法原始草案的一封信，只有一个十几行长的段落。你能不能猜到是谁撰写并且是签名的吗？ 啊，这只能是那个人。这信是属于史密斯的那封吗？ 我不知道他能不能算是属于他，但贿赂了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所以他从来没有合法的来历。我相信他知道是谁偷了他，但我看不出他能对此做什么。 而他值 一大笔钱，如果我可以出售的话，但我当然不能。而且你猜怎么着？ 是啊，那对你来说反正是无所谓的。 没错，我就喜欢拥有它，而且它被裱在很漂亮的相框里。我有一个可以放着它的完美的地方，就在我的蒙德里安画作的旁边。 卡罗琳说：“哦，你做得对，它在那里，看起来会超级棒的。” 红墙别墅里死去的老妇人，重金购买的画作手稿。他是个贼，也是个绅士。他一边和纽约警官联手破解红墙别墅一案，一边继续自己的盗贼勾当。这背后究竟隐藏着什么玄机？数汤池的贼，作者劳伦斯·布洛克，演播艾宝良，编辑海燕，录音师张笑音。午夜拍案惊奇，感谢您的收听，也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下面请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月亮看我》，苏柳作词，王云平作曲，王庆爽演唱。 月亮看我时，我会想故乡，一把油纸伞。